你会怎样？

恋爱大过天在我看来呢并不是不可能的坏事情，但是跟你做朋友的人应该很惨吧，什么都是恋爱优先，友情就会丢一边。不过到我这个年纪，如果你还可以坚持爱情至上的观念，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好女人。 好几票感我会小心，喜欢的他却在左近，聊聊天景比考试更专心，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，何时可恋爱，理论为何没记载，要那样才是应该，同学内心事恋爱大过天，想不想有一夜怀念，连甜梦也不够甜，当然现在我未成年，让我肤浅，自爱何时可恋爱，理论为何没记载，要那样才是应该，同学爱心事恋爱大过天，想不想有一夜怀念，连甜梦也不够甜，当然现在我未成年，让我肤浅， 过天的时期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学生时代，因为那个时候呢什么都不用考虑，你长得帅就会有人追你，你成绩不好也会有人被你的叛逆所吸引，如果你篮球打得好，大家会喜欢你的阳光，有很多的理由。而现在呢，如果你没有钱，可能喜欢你的人就会少一大半。来分享一下这首学生时期很有回忆感的歌曲，来自 By True 的翻唱，叫做红蜻蜓。 曾几何时，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 吵起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但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也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地减掉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 心的触动，渴求寂寞。我